谁控制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。若不想问，若不想被通知到，就把祝福留在街角。 我只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，微笑那些单纯其实有点残忍，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，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？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？时光总是短暂，心里藏着遗憾，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。我知道认识你要想你了解你看穿你并不简单，可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？尤其是长大梦中有你作伴，人叫人在梦与醒之间圆满。我知道原谅你放纵你包容你疼爱你其实不难，因为背叛你隐瞒你报复你我也比较坦然，在这虚幻城市中不停陪伴，我只好在爱与恨之间离散。 Lady

世界，诱惑飘着天，荡呀荡呀，心。

转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啊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 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亮亮的

滴眼泪，是天上的星星，还是霓虹灯？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，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？是桌上的信任，还是夜色太美？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伤悲、啊、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，何必又何必，何必再想你啊，这一份浪漫它点给了我心动的歌，他竟是了我。 时候想起你听，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，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

渐渐变得生疏，又习惯了自我保护，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，越爱越不知足，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成仇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不虚度，伤不心里走了也不痛苦，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给麻木。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，已经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当时投入蒙下了幸福，不如颓废一人的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。